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几内亚和尼日利亚最近举行了讲演会和电影欣赏会。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《朝鲜劳动党党旗》《未来科学家大街》等我国影片。会上发言者说，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把朝鲜建设成为一个自主自立和自卫的强国，还为人民的自由与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奋斗了终生。